一直演唱缠绵悱恻老情歌的潘越云，实际上却有着跟他的歌声截然不同的豪爽坦白的个性，所以他的朋友们都亲切地叫他阿潘。刚刚这首歌应该就是阿潘本来的个性，来自于99年的作品。不过可惜的是，这张唱片并没有能够成为阿潘歌唱事业的新起点。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能够把一首歌唱得风情万种的潘越云几乎是唯一的。这里是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林哥。 我真是愉快，你和你如此相爱，但是高兴之外，有些话必须说明白。我们现在相爱， 曾经有过在炎炎夏日热浪来袭时走进商店，直奔冰凉饮料区，打开冰箱，感受到那股迎面而来的冰凉阵风所带来的畅快凉意吗？如果用这种感觉来形容听到旺福音乐的感觉，应该是相当的贴切而且直接的。这首歌叫做《咖啡恋曲》，是一种俏皮可爱的怀旧情绪。 是为何现在突然想了是不是因为有了你，我不懂爱的道理。

便是在街头巷尾传遍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的那个年代，很多人也始终觉得他只是一个可亲的歌者，就像邻居家的那个爱唱歌的小男生。一首好歌对于任何一个歌手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是像心太软这样的歌带给人嫌弃的压力也是无法想象的。男人是要背负很多的东西，责任的，道义的，所以一定很辛苦。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于苏永康。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就像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懂，我只是想懂，与其要

谁都想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吧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我就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你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你忘了吧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说爱都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你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 1994年，许美静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明知道》，初试提升，即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甚至力邀他加盟滚石唱片，但是许美静为了跟陈嘉明来合作共事，断然拒绝了李宗盛，而留在了上华唱片公司。我们就猜想，如果当年许美静进入滚石唱片的话，也许他会多一些温暖的歌，也说不定。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继续来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恐怕是流行音乐历史上最长歌名的歌，吴宗宪带来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结束忙碌的一天，放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要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是否在电话里，虽然几句小记得彼此问候，写在牵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 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端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见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这首歌是来自于综艺节目当中古灵精怪的铁嘴吴宗宪。我们总是会在自己的故事当中羡慕别人，吴天王也一样。虽然在主持界拥有着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财富和地位，可是他人生的理想仍然是做一个歌手，被人承认，拥有好作品。你羡慕他的风光无限，他喜欢你的青春自由。人们往往都容易羡慕他人，那是因为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一枚交换，无法想象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攒成两个世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是孤单车厢唯一乘客，越过风雨越过霓虹，不要言语不要形容，只要我的忠贞你的臂弯，寂寞仿佛也着偷偷出发，寻找你的温柔我的依靠，眉头心头世界尽头，想你的旅程反复不休，不到终点不能回头。 十八年前出售娱乐圈的莫文蔚，在风气尚未保守的香港都算是异类，如今闯荡了娱乐圈十八年，当年那个入行就以寸头和背部全裸做唱片封面的另类新人，到如今依旧是信奉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些年来他出演了50多部戏，谈过2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的人生线条曲折又笔直，在很多男人的眼里，莫文蔚一定是最性感的女神，包括接下来这一位伍佰。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梦很美，你也很美。 滚石30年的演唱会上，伍佰和莫文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互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唱的歌是《坚强的理由》。刚刚我带给你的这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夏夜晚风》，我很喜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梁静茹带给你一个似曾相识的体验，《一夜长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大牌主打歌，明天再见。 班车回家，雨一直下，